可能好多朋友咧开始听我歌都由呢只歌开始听嘅。咁如果识唱嘅朋友可以跟我一齐唱好嘛 ？Hello。 无求什么，无求什么，突破天地，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。你可否知道么？平凡亦可，平淡亦可，自有天地，但求日出清早到后。你那已经很好过，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，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。谢罪者，怜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天的深夜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谢罪者，怜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。是好滋味，但如再生，朝朝每夜能望见你，那更加的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。情是永不枯萎，如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谢罪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哦哦，以后明天的深夜，而每过一天。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，那句明知风高路斜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，怜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知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情深者，便爱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，哦哦，那句明知风高路斜。 如果每天我哋多些系广东歌嘅经典，咁国语歌嘅经典就系以下呢首。